这个故仔叫做《厕所里面的鬼》。有一日一个晚上，小明同佢一班同学去打球，点知道打到一半嘅时候，佢突然之间就想去厕所啦。于是佢就一个人跑到厕所里面。今晚夜好静，厕所里面空无一人。小明啱啱一入到厕所里面，就好似有人同佢讲：打唔开啊，打唔开啊！声音好似从厕里面嗰格传出嚟嘅。小明就走咗过去啦，然后就问到：边个？边个喺里面啊？系咪门打唔开啊？嗰个声音都冇答小明，然而仲系继续咁讲嗰句嘢。于是小明伸手一拉，嗰只门咿呀一声就开咗。小明边开边讲：咁样唔系就开咗啦吗？然而佢见到里面空无一人，妈呀！佢吓得大叫咗一声，连忙就走翻去佢啲同伴嗰度啦。佢将件事讲咗俾佢啲同伴知，众人纷纷议论。有阵时同学小斌大声就讲啦：呢个一定系传说中嗰只鬼阴神啦，佢就系因为心脏病发，但系个门锁又坏咗，所以就死喺厕所里面啦。乱笠啊你！有个人不屑咁讲。这个就是本校最大胆的小鬼了。 这个世界上哪有鬼的？我才不信啊。 于是大家就决定一起去看看。他们入到厕所里面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时小鬼就得意地说了： 我都说没有的，一定是小明看错了。 于是大家就埋怨起小明来了。讲了几句，大家又回去打球了。这时小周拉着小鬼说： 你等我一阵得唔得啊？我想去厕所啊！你千祈唔好走啊！ 小慧答应咗之后就喺门口等啦。但系佢等到小周入咗去之后，佢就想玩下小周啦。于是就学住嗰个鬼叫咁讲： 打唔开啊！打唔开啊！ 小周听到即刻就着佢条裤就跑出嚟啦， 吓到面无人色。 小慧见到咁就哈哈大笑啦：你咪吓到濑咗尿啊！笑完之后，小慧自己都想去厕所啦。于是佢就叫小周喺门口度等下佢。呢阵时个小周就激死啦： 你个衰仔，等住，等住我报复你啦！ 小慧行到厕所里面出边嘅一格，突然之间佢听到嗰个声音啦： 打唔开啊，打唔开啊！ 佢以为系小周喺度报复佢， 于是又笑住咁讲啊：小周，你想吓我啊？我唔惊噶。 于是他一间一间咁打开道门，开到最后一间嗰时， 里面就出现咗任神嗰张痛苦得变咗形嘅面，只眼瞪到灯笼咁大，小慧吓得失声大叫：有鬼啊！ 任神对住佢冷笑咗几声，就消失咗啦。等到朋友都赶到过嚟嘅时候，小慧条裤已经濑湿晒啦。呢度俾大家个忠告啊，晚上唔好去睇镜子中自己嗰条面啊！因为那个是你死过时的样子。如果你老的时候还好，但是如果你后生的时候就……